傻傻的想着你，每一分钟都不放弃，一颗迷乱的心随着你，我飘来飘去失意，终末里再让我拼命奔向你怀里，只有相信没有怀疑。我试着去靠近你，可总是再次逃没去。 想你。